好，翻嚟地址喎。 好 啦，咁地址呢我哋讲一样嘢叫做大象漫步啊。 係唔係你非洲见到嗰啲啊， 係即係唔係呢你话你而家呢 唔係动物大迁徙。 十一月呢系咪动物大迁徙即係肯亚去呢度嘅坦桑尼亚。 係啊， 我哋唔係讲嗰啲话呢、這个大象漫步呢其实叫 Elephant Walk 㗎。 係。 咁呢样嘢呢就係、是、通常呢你见啲空军基地。咁呢就晒烂。 係。 通常咧就两个中队啊，三个中队啊，一个联队嗰啲咧，成架战机咁样出嚟。通常咩咧？就嗰啲有啲军事表演咧，咁有时咧就会一齐行出嚟俾你睇。其实感觉就似 parade 啦。就系、 是、都唔止 parade 嘅，其实呢啲似咪谂起似咩？谂起以前二次大战嘅啫。 系 啲轰炸机咧，几十部、几十部咁上嗰啲起飞咧，嗰啲系即加埋护航机咧，哇！即系几百架飞机喺空中嗰啲， 恐怖啊！ 恐怖嗰啲， 即系咧，即系飞得唔好，炒埋一碟咁啊！ 会噶。 咁所以咧就今次咧好过瘾就系咧美国空军啊，388同埋419嘅战斗机联队啊，咁啊出动咗几多咧？出动咗35架， 35架。 大家你真系睇呢幅图啊，你真系睇落去啊，你好似咧一望无际见唔到尾咁样， 好似 CG 咁样咧打机嗰啲咧无限遮住 3D model。 你以为假噶嘛？坚噶，呢啲真机嚟噶。你睇咩数？你睇嘛？嗱呢度咧就4架咁去，好似睇唔到尾咁啊。咁喺呢度咧有35架，咁咧都几恐怖啊！咁咧就喺犹太州嗰边啊，有个希尔空军基地啊， 喺沙漠嘅。 系啊，咁啊 Elephant Walk 嘅形式咁啊行啦。咁咧就Business Insider 咁呢、這个商业内幕咧都多军事嘢嘅。咁佢讲下就F-35咧今次摆明咧系晒烂嘅。咁呢个晒烂咧好明显咧就话俾一个讯息咧就俾咧中国同俄罗斯睇。 我成军啦！ 我哋而家呢啲五代机啊，求其打你嗰啲都死啦。你谂下佢首先咧，我就系晒呢三十，点解要晒呢35架咧？就呢35架系有战斗力嘅，完全系已经装备好就有战斗力嘅，就唔系平时嗰啲可能系训练机师啊嗰啲，唔系呢班系已经系可以出嚟打嘅。咁咧而家你调翻转咧，就系、是、其实呢个晒烂咧就同翻嗱大陆嗰边咧就有一个叫歼20啊，而家俄罗斯近排成日都 show 嗰架咧就叫 四架啦。嗱喺我 Facebook 喺我哋军武器源 Facebook 咧，我就 share 一段片出嚟啦。 系四架系咪啊？ 四架。 咁之前喺叙利亚就 show 两架， 系 show 两架摆喺度啫，冇飞过嘅。 而家咧就有四架，就飞下， 系啦， 系嘛？有冇做啲咩大支动作？ 冇乜、啊， 冇、 啊，又冇乜、啊，俾一部好得意咯，俾你上个运输机，然后开个尾盖俾你影翻落去， 影翻落去系嘛？系 OK， 咁即系都系啲做 show 嘅嘢啦。 系啊， 咁而家咧最紧要嘅问题，嗱我哋逐家讲啦。 系啊， 歼20嘅问题大家知咩事啦？ 系啊， 就系个计唔得啦。 系啊， 即系等于咧，其实个设计咧睇落就好似好优秀，但系都有啲怪鸡嘅。 而家系用紧涡扇10B 啊，定系用紧呢个 AL31 啊？ 其实真系唔知吓，系真系唔知。 我 佢系用 AL41 嘅， 41啫， 佢唔用31嘅， 系咩 ？AL41 嘅， 41肯卖俾佢啊？ 劲少少嘅， 系咩？ 少少嘅，佢早啲时候攞咗啲啊嘛。 O K， 但系可能嚟紧新出唔出？ 即系拆翻，可能拆翻呢个 AL41苏三五嗰啲拆佢用， 我唔会，苏三五唔可以攞嚟拆，苏三五咁宝贵， 即系 J16嗰啲拆过去摆落先。 唔知喎，不过咧佢应该系用咧 AL41嘅， 系咩？ 31都炸得滞嘛，用41 争少少啫，推力争少少。 系啊，炸啲，佢应该用 AL41。咁咧就而家问题就佢用涡扇10B 啦。 系。 咁如果用涡扇10B 嘅话咧，就当然嗰个效能炸啲，但系咧近排咧大家睇完嗰个歼十系咪啊？咁 J 十咧未做咗嗰个眼镜蛇动作嘅，咁啊令到大家即系高呼啊！ 高呼系咪歼十 B 嘅？前 即系嗰个歼十 B 嚟嘅， 歼十唔系即系歼十 B， 但系涡扇十 B， 涡扇十 B 嚟嘅， 系啦，涡扇十 B。咁咧就嗰架就歼十 B 嚟嘅，因为用咗涡扇十 B， 咁就讲到咁劲啦，因为有矢量引擎啊嘛， 小矢量啊。 少钱，因为个角度细啲嘛， 系啊，细个冇咁长啦，系啊。 咁都有啲网友咧留言俾我哋嘅， 系 即系讲到咧，例如话有个网友话，如果你咁样细角度啲，就少啲消耗，系嘛，即系个推力系咪会大啲咁样？其实冇关系嘅，即系你当然你少啲，你佢讲啱嘅，但问题是你做得似向咧，你梗系扭到某个扭大少少，就梗系好过扭少啲嘅，系咪？咁所以相对当然你话扭大扭细，最后个能源消耗咧，就即系关翻你本身个引擎嗰个失力同埋得力个。 其实好大噶，如果你似向咧夹硬扭个喷嘴咧，嗰个流失系好犀利嘅。 但系当然要睇翻你个计嗰个出力系有几平均啦。 系啦， 系嘛，即系定系你系有时个力系唔够均匀咁样。咁所以咧就呢次咧就呢1020咧，听讲就有4条生产线， 系 就咧成飞咧就谂住做嗱，我之前听3条嘅啫吓， 系 我唔知依家点样无啦啦变咗4条啊， 系 不过可能做5条添，但我哋都嗰句啦， 其实你可以整无限嘅机身啦， 系啊， 但你冇计啊嘛， 冇引擎啊， 呢啲啊真系冇计啊， 有啊，同埋我咧，我而家中国都几麻烦，而家中国咧嘅引擎技术啱啱夹喺个俄罗斯同美国中间， 系， 即系 AL 31咧就系俄传统俄仔技术啦，用紧呢个苏廿七啦， 系， 咁啊呢个而家啲千十，即系个涡扇十啊， 系， 即系涡扇十开始咧就开始系用抄呢个美国嘅 F 一零一啦，即系逆向翻佢嘅民用版，再逆向翻到军用啦。 但系两边都一半喎、 啊，两边都半桶水、啊。 系咯，咁点算咧？ 要两边技术、啊，咁即系引擎要两边换、 啊。系啊， 都几话比较窄使啊。 同埋佢最依家咧，佢唯一可以威啊威咩咧？就系、是、嗱，如果个引擎唔得啦，即系话佢唔可以咧用超音速。 咦，我哋后半场会唔会讲日本引擎啊？ 今日啊？ 会唔会讲我哋？ 都可以讲下嘅、啊，都可以讲下。咁咧、啊、就超音速巡航咧，佢做唔到嘛。咁变咗就系即系有啲咩事嘅时候咧，一开 A B 咧，一开 A B 就俾人发现啦。 超音速巡航就一部机做到嘅啫，一副引擎 F 一廿二啊 ，F 一九咯。 系啊，佢嗰部啦， 系啦， 佢会做到，但系美国做到嘛？ 系美国一。 咁但系你唔好睇小 F 三十五。 系。 系啊，因为佢嗰个一三五嚟紧做嘛。 我试咧，个做 GE 系再 upgrade 啊，做啊，可能去到廿吨啊嘛， 系 廿二吨啊嘛， 廿二吨系啊。 咁到时应该呢个力有机会做到超音速巡航。 哇！如果一副机做到就好犀利噶， 系嘛？ 系啊。 咁唔系佢冇去到二点二两倍嘅，我觉得可能一点八咯。 因为我机都做唔到两倍， 啊、 我觉得系。 我觉得唔得， 因为太多 气动啊， 太肥 啦，系啊，太阔啦， 系啊。 Okay。个机型嘅设计都有啲怪啊，咁、 啊、 所以应该唔系谂嚟斗快嘅。好啦，我哋讲苏五七啦。苏五七嘅问题咧，就 系 首先佢一个拍扁咗嘅苏三五啊， 拍扁咗，同埋一个国宝级战机，我成日都笑佢啦， 系嘛，因为太宝贵啊， 得四部， 同埋最紧要就系个内仓啊， 系 个内仓 冇咩苏出嚟， 佢内仓系咪即系可以摆一支 嘅 咋？ 一支长嘅 系嘛？ 嗱，估到佢摆四支短得嘅， 四支短 系啦，系啊。 其实佢我睇真系好窄，我睇觉得真好窄。其实我自己觉得开头佢唔系攞嚟做五代机嘅。即系我觉得佢唔系谂住做有个 weapon bay 嘅，即系我觉得佢开头都系谂住出面刮弹嘅。 系，但系 因为使乜整到咁啫？ 但系问题就系、是，其实即系学啲台湾网友话斋，如果即将苏廿七系列嗰啲机中间嗰个尖偏位封咗嘅，系好大封咗嘅。 哦， 所以佢都顾及呢个问题啦， 系嘛？ 所以佢个弹仓做得唔够深咯。 系啊，我觉得佢考虑得唔周到。 系啊， 当年嘅设计 始终系一部呢、啊這个， 即系我觉得佢都系好乜傻。 但如果讲嗰个弹仓设计，可能米格144好啲， 所以就俾大陆攞嚟用咯。 哦，可能 系嘛， 系、啊， 因为佢阔啲嘛。 系啊，阔啲机身 系啊，但系就个机型咧，个气动外形就好似争啲咯。 佢系似个战斗轰炸机多啊， 就唔系零 头。 系啦，咁所以咧，我觉得咧，大陆咧依家讲歼二零咧。其实到而家咧，佢都冇讲俾你听咧。其实歼二零系攞咩用噶？ 系 佢歼二零系攞嚟做战斗机啊，战斗轰炸机啊，定系斋轰炸机咧？就应该唔系轰炸机嘅。 系， 但系咧，你话佢战军机咧？ 战军噶啦，我都系。 系嘛？战军机。 战军。 即系我哋成日话佢专打你后面嗰啲，例如打你嗰啲加油机。 系啊。 打你嗰啲雷达嗰啲管控机。 系啊。 系嘛？战管机咁样。 战管系啊。 咁所以咧就应该十部十，所以咧就今次大象漫步咧，其实都话俾苏五七。同埋歼二零听，你哋依家得个十架廿架，加埋你都唔够我呢两个机队多。 系嗱，而家 你哋一齐打。 而家美嗱系我睇翻啲数据啊，美军将会系会买2000架计划， 系，因为佢真系要取代咗 佢啲 F 十五 F 十五。 听讲 F 十五都要 ，F 十五更加要，其实 F 十五而家系好紧急要退噶。 系啊， 因为实际上 F 廿二又唔够机啦，佢都唔会装晒 F 廿二啊，暂时。跟住之后攞晒 F 三五取代，但 F 三五取代，即 F 三五啲。全国全球都唔够分而家， 系啊，唔够啊。 所以你嗱，咁你而家你开始话，即系早几个月讲过啦。而家美军啊，准备会退啲 F 三、F 十五， 系 就再攞啲 F 十六嚟顶啊嘛。 系， 即系嗰个主要嗰个， 因为佢唔够数， 唔够数 系啊，要顶 啊， 系啊，系啊。但系咧好搞笑啊！你知唔知以色列又问波音攞 F 十五啊？问佢攞 IA 啊， 呢个点解啊？ 问佢攞货嚟紧做啊，做批新啊， 即系学阿 Simon 话斋嘛，我几部救命你国啊？ 哦，唔系佢真系依家要落 order， 系 落 order 咧话我要啲 F 十五，你俾我啊，即系跟住咧就话 F 三十五咧就用每年买五架速度咯， 系 咁就咁样换咯，即系我每年嚟紧啦，我每年问你入五架， 系 咁你就 keep 住交货。咁可能就每年大概交五架， 即系 F 十六就唔会买啦。咁 F 十五， 而佢咧就会将佢啲 F 十五咧就买新个批。 系， 佢话新个批 F 十五咧嗰个战力咧系可以去到七吨嘅。 系， 系几劲嘅。 七吨载弹量， 七吨载弹量， 哦，系好恐怖的， 即 系 佢想做呢个飞弹 卡车， 先有飞弹， 即系攞 F-35 嚟打头阵， 系 攞战斗卡车后面帮佢射。 哦， 咁佢前面 detect 晒啲嘢之后咧，用电子干扰干扰晒对方嗰啲 S-18 咧， 系 废晒柴之后咧，你一炸佢死晒佢哋啦。 跟住呢个系做埋嘢油啊嘛，顺便 F-35可以。 系啊，好恐怖啊！同埋咧，最恐怖就系咩咧？就是、我哋今集都会讲嘅，就咧、是、要玩无人机嘅抗干扰大作战， 即刻逼嚟啦， 好恐怖。即系就讲到咩咧？大陆依家咪好兴咧，成日话诶，我不如咧，你用嗰啲无线电我嚟干扰你啲无人机，最后咧就直头咧冚咗你个控制，然之后就引你落翻嚟我度，就等我拆鬼咗 呢 部嘢。 呢、這个 Interstellar 已经有呢个场面噶啦， 系 即系个男主角同埋个女啊，老笠咗个架全球鹰翻嚟。 系啊，所以系好搞笑嘅，即系呢啲我哋阵间再讲下。哦，另外咧要讲咧。美国啊 ，B-2 啊，隐形即系隐形轰炸机啦，叫做系嘛，隐形战略轰炸机啦。 系 咁嚟紧就新搞作啊。 系 咁嚟紧，其实咧又唔系啲咩新嘢，我哋咧系好似都冇讲过嘅。 系 就系咪话咧 F-35 嗰次咧就试一个 B-61第十二批嘅批次嘅嗰个转地嘅战术核弹。 战术核弹系啦。 咁咧呢嚿嘢咧其实系几好嘅。 系 因为咧呢嚿嘢咧不嬲咧嗰个作用咧就好大，因为你可以咧。转地啦， 系 咁你又可以咧入面挤个大啲嘅剂量啦， 又够细， 系啦又够细，咁同埋咧就你一变咗你连 F-35都挤得到嘛？ 哇，佢呢个比个 JDAM 大少少嘅啫， 系啊，所以系好好用噶呢嚿嘢。咁咧如果呢嚿嘢咧依家用嘅话咧，其实相对咧就会好恐怖。咁但系咧就而家咧佢哋用 B-2 咁样预测嘅话咧，即系话咧依家中国同俄罗斯咧一定系做啲嘢，就令佢哋咧要开始咧用 B-2。大家知 B-2 系长程轰炸噶嘛？ 系 佢点样长程法咧？系由美国本土出发嘅。 系 你连关岛咧都，佢都未必会关岛出发。 系 直接咧喺阿拉斯加， 系 直接喺加州嗰边咧， 系 就飞噶啦。咁咧就飞过去就搞你。咁所以咧，你大家知道空中会有一次加油嘅。 系 空中加一次油就去。 系 炸完你翻嚟，空中再加一次油。 系 犯规。 基本上全任何角落都去到全球啊！ 冇全球去到嘅。 系。 系哦，咁当然啦，今次咧我哋要介绍呢个 B-61 啦， 系 B-61-12 啦，咁呢个最新版本，我哋其实好似 两三个礼拜前，早几集都讲过啦， 系嘛， 系啊， 系啦，咁啊讲呢个核弹咧就两阶段嘅爆炸内爆设计，即系你转入去， 系 轻爆，跟住再转入啲再爆， 系啦， 咁咧就令到嗰啲武胆匪类咧就炸到佢咧， 都唔系炸啦，跟住地动山摇啊，你走唔甩噶， 跟住你讲嗰啲成日都话嗰啲波啊嘛， 系就冲击波， 冲击波震到佢咧好犀利，同埋咧。就如果你咁样炸嘅话咧，其实地面嘅辐射又唔系好犀利。 冇，但同埋嗰个你对地面表层咧，基本上都改变晒你嗰个地貌噶啦，已经够力。 系，咁所以都几劲啊！咁同埋佢哋话 B-2 咧嚟紧会做少少升级。 系， 咁啊升级咗之后咧，就可以令到咧嗰啲SAM 啊， 系， 即系咧嗰啲雷达装置咧去 detect 你咧嗰个时候会再难啲啊。 哦， 系啊，就我唔系好知佢点样搞啦。咁同埋入面咧，你知佢都系。呢部嘢都有啲旧嘅， 系 佢会再帮佢咧 digitalize 啲嘢咯， 系 即系变咗就会再数码化。 即系可能个航空电脑啊、战斗电脑啲更加再 同埋啲 sensor 进咗， 系咯。 咁即系意思咧，就系大家知其实 sensor 系攞嚟救命噶嘛， 系 即系咧，如果 detect 到俾人哋瞄咧，你会嘟嘟嘟嘟嘟 啊，系啊。 咁呢啲佢会搞咯， 哦。 咁所以咧就应该嚟紧咧就会劲咗。咁但系因为咧新嚟紧有啲 B-2 啊嘛， 系。 咁所以啲 B-2 咧，大家咧只可以幻想 B-2 咧，就架嘢好似细啲嘅， 系 咁但系平啲啦， 系 咁同埋咧，其实而家 B-2 咧， 即系平啲喎，平好多， 平好多啊！咁咧就用 B-2 咧有个好处， 系 B-1 嘅好处就系咩咧？就而家 B-2 咧预先帮你 test 咗呢个 B-61， 系 test 咗之后咧，你可以直接用噶啦。 哦， 咁所以咧，乐普咧今次咧就利用 B-2 咧嘅剩余价值， 系 你退役前俾我试埋佢啦， 即系预先吓呢个试埋佢先。 系啊，咁所以其实系有啲叫一鸡两尾啊。 我都未退役嘅 B-2 暂时都话。 仲用得噶。 系啦， 但系会你预咗慢慢退咯。 系啊， 总之就 B-2 上一架。 系。 suppose 应该佢上一架就你退一架咯。 系。 系啦，咁所以咧就个情况咁样。 好。 好，另外咧要讲下呢个咧就系、是。德国法国啦， 系 六代机啦咁样，咁咧就而家咧就有个 model 嘅，系啦，咁咧就走咗出嚟，咁咧就讲咧话依家咧嚟紧咧就会系下年啊，大概下年咧就会开始动工。 咦，德法呢个系咪即系 系 达索加 Airbus 啊？ 应该系达索加 Airbus。 哦，即系 咁咧就呢个应该系达索做嗰个研究啦。 系因为之前系分开咗噶嘛，而家又夹翻埋一齐做。 系啊，夹翻埋一齐做啊。 咁啊，应该达苏做嗰个领头嘅， 系 啦。今次咁咧就当然啦，我哋上次系咪讲过佢咧？好似喺一个展上面 show 过出嚟嘅， 系 咁啊，上个展度 show 出嚟咧，就范登堡好似系， 系攞块胶布包住 啊，系啊，好型噶其实。咁冇暴风雨咧，就应该两边斗啦，系嘛？ 系啊。 咁睇下边个出先咯。咁啊，总之咧，呢一架咧就可以做咩？可以做无人机， 系 做有人机又得， 系 啦。咁所以咧就佢有少少隐形嘅。 系六代就系呢个功能啊嘛，有人唔稳啦嘛。 点啊？ 第六代同第五代分别最大就系有人同无人啊嘛。 系啦，可以有人， 但系 无人。 但系有一单新闻讲过话呢个 F 三五嘅准备又可以升级埋无人机、哦。 咁犀利？ 之前讲有啲网站讲过。 咁犀利？ 系啊，配系统直上六代、哦。 其实我怀疑系嗰个软件写唔到有人， 系 即系嗰啲做九 G 做唔到。 哦、OK。 其实都唔知佢咩事噶吓，咁所以咧就总之咧呢部机如果研究到咧，台风就末日噶啦， 台风末日， 系啊，台风就末日，即系台风冇得做噶啦， 系， 即系嚟紧唔出噶啦， 其实台风都预咗噶啦， 其实阵风都唔出噶啦，吓，即系法国德国嘛， 哎哟， 咁咪大家梗系要夹粉买新嘢啦， 咁唔俾得，咁暂时六代机未做咗蓝载机嘅，咁达苏 啊达苏嗰部嘅蓝载机阵风 M 咧。 玩得阵嘅， 仲有得玩嘅，仲有得玩嘅，系啦。咁咧就所以就睇下佢哋，即系依家睇下嗱，老实啦，德国、法国佬又吹啦，英国佬吹啦， 系啊， 睇下边个吹得劲啲啦，即系边个真系出到第一架原型机， 系 你觉得边个出到多啲咧？ 我觉得欧洲边机会出到， 应该我都觉得达苏会出 达苏同埋 Airbus 机会大， 因为达苏系真系有料到 ，Airbus 有料到嘅话， 但系对焦个暴风雨嗰个系 B 型啊嘛， 对翻另一个咁细间 B 型系吹水多噶嘛。 水成分太重 啦，所以我就觉得吓，即系我比较睇好达索啦。 系啊， 好呢一节嚟呢度。